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澳纽广东道的南风窗。今日咧系7月3日星期四的晚上，而家在我身边有三位主持，咁我是爆石啦， 简乐夫、 糖水。 咁咧今日我哋四个男人啊聚埋一起啦。喂，首先唔好，我哋轻松少少先。咁虽然咧依个礼拜发生好多事，咁大家有冇睇波啊？ 冇啦，澳洲输咗，输咗3分啊。 系啦，澳洲已经系全军覆没啦，零分收场啊。 但系算系咁啦，踢得算系咁啦。 好过黑麦隆嘅，黑麦隆踢假波，澳洲起码轰轰烈烈咁样吓。同荷蘭冚過少少咁樣。 我以為琴晚德國對法國添，原來 琴晚冇啊。 唔係琴晚啊，我就睇錯咗時間啊嘛。 啊，報告一下，聽晚先有波睇啊嚇。即係我諗大家依排咧，即係作為香港人咧，都好關注翻依個禮拜，因為香港真係發生好多事啊。咁我諗我哋一開始啦，今日第一個題目啦，講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我 set 咗個題目叫做做人不要太亮星啊。而家依排咧如果大家有睇7/1一啲嘅相嘅時候咧，喺地鐵站咧，竟然已經有啲貼紙寫住咧不准太亮星咁樣啊。你有冇見過啊，大家？ 即係你個題目出得幾好，我有個問題成日都唔好明，點解嗰啲功能組別出嚟嘅員係特別柒嘅咧？唔係，即係嗱，你睇下嗱，曾玉成又剪 天生噶嘛呢啲係。 亮星又剪布。點解你真係戰得特別冇技巧？你睇下啲舉中指啊，嗰啲咩黃子宏啊，全部都係功能組別嘅，即係特別老殘 啫。呢個好簡單啫。咁你因為直選議員係民選出嚟，佢受嘅政治嘅歷練噶嘛，係經過選舉磨練出嚟嘅。咁功能組別有幾多票？1、3都唔知道有幾多票。 想大家同大家講下，吳亮星議員咧係零票當選嘅。 哦 ，OK。 真係好樣，周潤水今次真係剪得好樣衰，完全。如果你可以做嘢咁樣做法咧，即基本上個議會係廢咗。你擺落任何一個稍為有少少民主成分嘅國家，都冇可能係你去剝奪咗議員嘅發言權同埋投票權，咁個議會仲有咩用？都係廢咗佢啦。 我想講翻咧，就係我諗大家咧喺香港嘅聽眾都知道發生咩事㗎啦，因為咧依排真係實在，依段新聞咧都炒得轟轟烈烈。咁但係對於即係唔知情嘅人講，可以好快咁講啦，其實就係即係星期五嘅東北撥款啊，終於過咗啦，就係因為阿吳亮星議員咧就用咗啲好即係卑賤嘅方法啊，係好快咁樣唔俾其他議員去參與，跟住咧就喺當好多泛民議員唔喺佢嘅席位嘅時，唔喺佢哋嘅坐席嘅時候咧，當佢哋企曬出嚟嘅之後咧，佢係宣布話而家去投票表決嘅，咁就係因為咁樣咧就個通筆撥款就過咗啦。 其實佢擺明係嗰日係要喺嗰日過㗎啦，佢不過做得樣衰啫嘛，做得好慘啫嘛。 你係咪啊？你都趕一係你就趕。啲泛民議員出去，一係你就叫坐翻埋位，你先繼續個會議啦。 你 邊有可能？ 點解啊？ 中間有多人企喺度喺度搶時間威，你喺度繼續，我哋通過啦咁樣。咁你不如夜晚2點翻去議會，你只係3萬門，幾條友自己通過曬算數啦，有乜分別啫？ 其實你知唔知點解會係咁樣？因為咧係阿吳亮星議員咧係9:58宣布話要去投票嘅，因為10:00咧就係會議 officially 完結嘅時間，咁佢就要趕10:00之前收到工，所以佢就9:58話哦而家投啦，咁10:00就可以安然咁散會。 做咩你咁真係好樣衰啊！真係做咗個大佬，大佬你衰過國民黨。國民黨當年都係嗰啲軍閥都係派咗兵圍住個議會，一定要你投完票先准走嘅。你而家係根本直情票都唔俾人投，然後唔俾人發，即係你咁樣做法，你不如我都話落，你不如半夜2點自己幾條友翻去立法會度自己投票咪算咯，有乜分別嘅？冇分別㗎，啱唔啱先？ 咁我想講咧，如果大家即係我哋喺澳洲咧我哋都係長電台咧都可以收聽到議會嘅程序。咁咧其實我哋澳洲嘅議會咧係即係比較上咧真係好 好點講啊，好斯文嘅，斯文到一個地步就係咧，你揸車聽議會講嘢真係會瞓覺。有時佢哋會七嘴八舌咁樣講嘢嘅時候咧，嗰個主席就會 order 到你靜曬為止，佢先至啲人先會繼續講。咁但係即係今次就唔同。咁其實我哋之前咪前我哋講話，其實澳洲嘅議會同埋香港依個咁嘅議，即係而家咁嘅議會咧，係其實真係好大分別。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咧。香港而家依個即係議會模式，好似頭先阿 Sam 都有提過，就係話即係冇咗嗰個作用啊，冇咗嗰個實質嘅作用。 根本兩個地方嘅議會唔可以比較啊，根本就香港嗰個邊係議會嚟噶？即係嗰個冇代表性啊嘛。 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下咩叫冇代表性咧？其實 唔係全部民選嚟噶嘛，有 一半嘅功能組別啦，依、這個就係澳洲同埋。香港議會的最大分別啦，咁樣。 我覺得而家搞到咁樣咧，議會係可以完全違反議事規則，完全違反議事規則到依一個地步咧，法院係要負上好大責任咯。因為你譬如擺落其他民主國家嚟講，你因為大部分 common law 嘅國家啦，因為你嗰個憲法同埋你嗰個司法權喺法院嗰度噶嘛。你很多時候你立法會裏面或者你議會裏面的一些問題你可以司法覆核，但是你香港終審法院呢往往都是被拯救，就是說、我們不想介入這些政治事件，這些政治事件不應該司法解決什麼，但那個問題就是說你這樣做呢就會令到越縱容了這種這樣的行，我即叫做行政怎樣說，即是這麼粗暴的行 政。立法會的東西可以司法覆核的嗎？立法議會入面嘅嘢可以司法覆核嘅咩？ 點解唔得？ 如果你咁樣咪，即係我呢個問題嚟嘅，咁你咪變咗唔係三權分立咯？ 唔係，嗱，你好多人就唔明呢樣嘢，係三權分立係前面嗰句，後面嗰句就係互相制衡啊。喺所有嘅 common law 地方嘅司法區裏面咧，法院都係對嗰、那個憲法有最終嘅解釋權嘅。咁你就算香港嚟講，你香港基本法都寫咗，人大係賦予中央法院權力去解釋基本法。咁你基本法寫到明叫三權分立，三權分立就係為要確保個憲法係有效咁執行啊嘛，係咪先？如果你議會裏面議員唔能夠充分去行使佢嗰個發言權同埋投票權，咁我想問一下，咁依一個議會是否有效地運作咧？如果個議會唔係有效地運作，咁憲法係咪有效地執行咧？ 但係又有班人咁講喎，就係、是、話，喂，啲泛民議員根本就玩嘢啦，即係。譬如啊，黃毓民咁樣，佢自己攞咗幾萬條修訂掟入去嘅時候，咁啊嗰個阿梁星議員，梁星主席佢咁樣做都無可厚非啫咁樣。 唔係咁個問題係點解佢擺明玩嘢，但係佢又可以選翻入去嘛？ 嗯， 如果個制度係咁，第一個最就是畸形，大家要意識到啦。咁喺一個咁畸形嘅制度裡面，咁政府覺得係 OK 嘅，政府覺得係合理性嘅。咁鏡一個佢覺得合理嘅制度嘅情況之下，有一部分香港人好堅決咁樣選一集玩嘢嘅議員，就會癱瘓呢個議會，咁咪 so be 咯，係咪先？你唔可以輸打贏要啊嘛，啱唔啱先？喂，而家個遊戲規則係你定嘅，定出嚟，而家你玩輸咗，或者你唔係generate 到一個你中意嘅回收，咁跟住你就話哦，佢哋有濫用呢樣濫用嗰樣噶嘛。 咁我但係阿吳亮星咧，我睇翻新聞咧，吳亮星其實咁樣做法咧係佢話合法嘅喎。即係其實即係 turn out 係冇問題嘅喎，咁其實係咪 set 咗個好壞嘅規矩之後，以後嘅議會議，萬一有啲乜事嘅時候，都好似可以有吳亮星咁樣做咧？ 如果佢咁樣係可以接受嘅話，我唔好同你去爭拗呢個法律上嘅技巧問題，好簡單嘅 common sense 啊嘛。你如果可以咁樣俾你容許你啲議員出曬嚟抗議喺個會議中心，你都照樣投票通過嘅。你完全當呢班議員係冇道理，呢班民選議員嚟嘅。咁既然係咁樣嘅話，你不如下次唔好俾佢入嚟開會啦。 咁 樣分別咧？ 咁其實即係話， 我諗分別先。 喂，咁唔係喎，咁而家即係話，其實制度上係容許佢咁做嘅喎。 係啊， 制度唔容許啦。 唔係喎，而家制度容許喎，佢好似冇問題喎。依、這個、啊、即係依個結果係通過咗，係冇人再拎出嚟講翻話依樣嘢唔 work 喎。 唔係啊，你議事規則嘅46題。第46條已經講咗，就議案作出決定嘅時候，你個議長係要詢問議員究竟有冇其他嘢需要發言，你要同埋字面上嘅，大家要明白一樣嘢。 如果你話講規矩講法律，好多時候有好多係 imply 嘅，即係 imply 即係暗喻咗嘅。譬如話，如果你講議會係要通過要有一個民選嘅議會去通過一啲議案嘅時候咧，你 imply 咗係賦予議員嘅一啲權力，例如發言權同埋投票權。你唔能夠話哦個規矩度冇寫明你黃毓民可以投票喎，咁我做乜要俾你投票啫？如果你要咁樣解，你可以咁樣解噶。但係你乜咁樣問題去到最根本，要個議會嚟係做乜嘢嘅咧？啱啱要個議事規則嚟做咩嘅咧？係要嚟反映民意，要嚟俾人發言。佢投16000條修正案，佢有冇咁嘅權利去提先？佢提，秘書處話：喂，你有好多重複嘅，我要刪除。咁佢唔重複嗰啲，佢咪可以提先？啱啱先？你要睇下究竟即係。你話佢濫用嘅規矩都好，如果講濫用嘅話咧，梁星呢次係絕對佢濫用嗰、那個佢嘅權力啊，係遠遠超過我覺得咁多個泛民過去加埋嘅總和咯。 我想講咧，即係如果大家近排有睇開立法會開會嘅時候咧，一班保皇黨咧就喺度投訴話，即係啲人民力量嘅議員咧就喺度不斷咁樣喺度即係鳴鐘要 call 人數，咁跟住佢哋係冇得食飯，即係笑爆嘴。咁啊，曾主席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好公正嘅，即係話。即係佢係按住議事，好似頭先阿 Sam 講，佢就係按住議事，佢只可以按住議事規則嘅程序咧去主持會議，所以大家咧議員咧食飯係自己決定嘅啲時間。 我唔知道港英時代會唔會，我相信個制度都係類似而家咁樣噶啦，其實係冇變過噶嘛。而呢個制度係從來都係可以 abuse 嘅，只不過係靠政府嘅政治智慧去維持住成個制度有效運作嘅啫。咁但系呢样嘢同香港人一路相信嘅嘢好唔同噶、哦，香港人一路相信嘅就系港英遗留落嚟嘅制度系行之有效嘅，我哋可以冇民主义有自由嘅，可以系冇即系可以系人哋拣一个特首或者系领袖出嚟，咁佢管得好好地就得噶啦，咁样、哦。 你度系几个 point 嘅，你第一就系好多时你喺议会里面见到咧，只不过系。政府做咗嘢嘅 10% 嘅，大部分嘅工作咧喺議會外唔做。如果你話政策層面嚟講，譬如話要做好多諮詢啦、啊，你譬如東北撥款，你嗰啲咩遷拆嗰啲，你點會喺議會度做啫？你95% 嘅嘢都係喺議會外面已經做曬㗎啦嘛。你只不過拎去議會嘅時候，你係做一次審議，但你審議之前唔通政府唔會同啲議員嘅傾曬偈，即係開曬會嘅咩？一定係之前講好曬㗎。啱啱去到時候，最後啲咩質詢嘅時候，只不過去到啲好細微去翻 tune 啫嘛。咁第二你話之前 嗱，你個係你講緊呢個係傳統嘅香港模式嘛？ 唔係呢一個正正就係 諮詢架構嘛。 嚇，唔係呢個就係分別就在於喺港英時代咧，個政府咧，即係喺行政嗰個角度咧，佢係做得好好，就係話咧，佢好多嘢已經係。而有啲唔妥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前期做咗先啦，即係佢唔會拎到去立法會嗰度一個， 唔會係啊，唔會去到立法會啊。 但係而家呢個政府就唔會係咁啊嘛。係 啦，佢會真係聽咗通過啲議員利用啲議員去真係聽咗意見，跟住去做一個決策噶嘛。 好多政策做嘢嘅時候，如果你要過議會嘅，你要更加小心。你就算唔需要過議會都好，你都係要做好多溝通嘅工作，睇下究竟邊度有問題。如果你個社會裡面係又唔使多噶。你有幾個 percent 嘅人同你死過，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衝立法會，佢都唔會俾你過嘅話，就唔做噶啦。 咁呢個就係傳統香港嘅諮詢同埋協商政治模式嘛。雖然香港人冇投票權，但係香港政府係會通過呢啲咁嘅諮詢架構，真係去採納咗嗰啲意見同埋去做真正嘅諮詢嘛。咁而家係表面上好似嗰個制度係冇改變，但係香港政府係有權，佢唔再做諮詢咯，佢而家就係、是，其實由97年開始已經係咁樣噶啦，已經有好多情況之下已經係佢冇做真正諮詢，跟住就推行一啲佢哋想推行嘅嘢， 或者係啲諮詢係填滿曬啲公公婆婆咁樣樣，咁就當做咗諮詢，咁就令到啲嘢哦，我收咗好多民意啦咁樣樣，咁先咁就遞落去立法會度，咁亦都用有班保皇黨加埋依班咁嘅死人公民組別，咁咪將啲。議案逐咁通過咯， 即係篤數啦，咁即係自己呃自己咯，即係。 佢哋已經係有咗個結果，有咗結論，我一定要咁樣做，然後我先再推。 但你譬如好似佢而家澳洲政府依邊或者 cut budget cut啲人嗰啲福利咧，譬如話而家乜都 cut 啦，你譬如話教育都 cut 啦。咁你佢話 cut 話 cut 佢未做㗎？點解而家嘈得咁犀利啫？因為仲諮詢緊，係咪？因為可能就算拎咗去，就算有一部分拎咗去 Parliament 而家傾緊嘅。佢外面都同你啲人傾緊嘅，喺議會內我都傾緊嘅。 其實啊，個情況就係個財自己本身啊，個執政黨嗰個財政部長啊，自己都話依個 budget 係冇可能係唔修改情況之下過渡咯。 早幾日呢段時先睇到就係話佢哋想減依、這個傷殘津貼，咁佢而家講話我冇，我哋而家提嘅就提嘅係consultation 嘅階段。其實可能依嚿嘢起碼搞你年幾兩年，我可以同你講，直到佢去到議會係起碼有一兩年時間要慢慢傾，又係傾嘅呢啲嘢。你咁 sensitive 嘅嘢， 我諗今次呢個吳亮星事件 其實只不過係一個縮影，或者係好真真正正咁樣呈現到俾香港人睇，真係睇到依班咁嘅功能組別議員做緊啲咩嘢，同埋即係個功能組別嗰個醜惡係啲咩嘢咯。 冇錯啦，就係、是、呢個就係香港人就要睇到呢件事。 就好明顯係上面有 order 叫佢喂，你今日好搞掂佢啦，要過啦。咁佢又冇，佢又完全即係唔係選出嚟，唔知點解係特別柒嘅，即係完全係冇技巧嘅，咁粗嚟，咁咪搞到核突咯。 柒唔柒係柒唔柒係一回事，佢係可以唔聽你講噶嘛，因為佢下次都要選翻入去噶。 佢下次都係自然入翻去嘅， 佢都係自然入翻去噶嘛。 零票啊，邊個選佢啊？洗票 嘅，你幻想一下先，你系个主席，你见到你前面有扎议员喺度巴叉紧问候紧你做咗十八台，然后你前面有班 secure 围住，咁你 OK， 你就算你要做咩都好，你咪得一件事，唔该你 secure 讲晒啲扎议员出嚟先，呢度系议事堂开会，系咪先？你要就算你 abuse 你嘅权力，你 at least 都做呢样嘢啊，起码维持翻一个议长嘅职责就系维持议会嘅有效进行啊嘛，咁你有效进行咧，咪有秩序先？ 咁唔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佢嘅职责嚟嘅，佢职责嗱，佢职责咧就要睇下佢边个系佢老细，佢老细咧就叫佢过呢样嘢，过呢条法例，咁佢咧就尽晒佢嘅职责啦，就系、是、咁简单。 佢就係同你過咗依樣嘢啦， 佢就同你過咗呢樣嘢咯，係啦， 完全就唔需要你個依樣嘢做得好唔好睇嘅，即係我諗依樣有幾樣嘢睇嘅 ，seven 依樣嘢咧，就其實係講真，你問我佢就真係冇政治智慧嘅。第二樣嘢就係啊，點解冇政治智慧都入到去呢，這個就是因為功能組別這個千秋萬世的種下禍根啦。第三個問題就是呢，很自然地呢，現在怎樣完場呢，是完全沒有人是想過完場，即是沒有人想過怎樣去兜回這件事，或者沒有人去，即當然啦，黃毓民說已經說會又入幾萬條修訂去搞吳亮星啦，但是其他人 so far 就是字面上面譴責這樣講幾句，但是報紙傳媒說几日，但之后咧冇人再会记得吴亮星呢个人噶啦。 唔系唔记得佢，因为呢个礼拜跟住又有投票，又有七一，系嘛，又有占中，全部冚过晒咁解啫。 真系会冇人记得佢，只要佢零票噶嘛，边个记得佢啫？ 咁所以 佢又唔使出嚟曝光，唔使出嚟做嘢， 咁 咩都唔使做嘅。 嗱，東北撥款咧，咁我諗我哋遲啲佢，因為依樣嘢未係完結嘅，因為依個只不過係財政依個撥款依樣嘢批咗啫，當中之後仲有一大扎嘢會，所以東北依樣嘢咧係會 keep 住翻嚟嘅，同埋新聞係即係遲啲將會繼續講依樣嘢，咁我諗我哋暫時東北撥款講到依度先啦，咁我哋不如下一節翻嚟再講第二樣比較大件事嘅就係629電子公投頭9日終於投完了，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見，拜拜。